手，为爱守候，为爱泪流。我想白头，也想自由，为你停留，为你远走，为你守。回忆的天空，最初的梦， 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染白了小村庄，妈妈坐在梨树下，纺车和嗡嗡响。我攀上梨树枝，闻那梨花香。 我不能。

枝桠都落了盛夏，我对着蝉认真说话，再对你牵挂。 晚风渐渐嚼着爱沙浪，堆积着无暇，我感觉站在闭上爱上的方向， 这风景如画，小小的板想着你滴滴答答，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不打风沙，不打风沙，我一样找到你啊，管他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一头望去原来潇洒，不再不说一句 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